分的未来，昔日重来。 不知道怎么爱上一片漆黑的天空，也许失眠是为了等候，等候着第一道晨光温柔地梳在头发上。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爱上你，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。 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突然爱上你，还有那些黑夜中轻轻流淌的旋律。这里是夜歌，吴周彤和你在一起。 两个人相遇时编织着渴望的剧情，

这是莫言林的黑白电影。今夜的夜歌似乎都和电影有关，我不喜欢黑白的电影，我觉得那像遥远的记忆，而且多少都挺惨的。但是我更不愿意看爱情电影，我怕我的眼泪会被骗出来。虽然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我总觉得那些导演他们并不懂爱情，因为他们挑选的演员和情节都是我能想到的，而这一切注定是个悲剧，这又何苦呢？ 是虚构的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上屋檐立岸，腾空了海岸线上岸，不会是结局，日后的相遇，黑暗中字幕上记，一切都是虚拟无尽，片尾字幕特意说明，人群的离去，脸上的泪痕，我想谁都不在意，谁理会谁演了他，对白是写好的话，这伤人的爱真话假，爱上了那样的他，傻笑花泪如雨下，谁知道是场电影我宿命，穿一身无言离岸，腾空的海岸线上结局，日后的相遇，黑暗中字幕升起。 这是叶蓓的一首歌，叫《片尾的字幕》。每次看完电影，很多人起身就走，而我会坐下，在片尾曲中把字幕看完。那些熟悉而陌生的名字，一个一个的出现而消失。我多想看见他能在里面，可他又是谁呢？对我来说，这段感情就像片尾的字幕一样，已经放完了，电影院已经黑灯了。 片尾字幕特意说 下课背书，学霸不辛苦，我的小公主不要哭，实验室里散步，图书馆阅读，爱情故事早调配出，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，只站在我自己角度，也有时会领悟，嘴上不却偷偷的给你保护，三点一四一五圆圆的弧度，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，圆周率才多少数，我记住，难怪你会笑我糊涂，两个人好好相处不能算数，有矛盾加减乘除算不清楚，当不用幸福，跟我用拍子歌跳舞，这很满足。

枫叶，证明我在秋天离开。我答应你会回来， 然后在枫叶再开盛开。 秋风掠过战场，深埋的人两三，我握着希望冲出重围。我知道你的眼泪早已流成海，当鲜血慢慢浸透了期待，利剑刺入胸口视线逐渐模糊，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。 你会懂得你千次牵我随便的为了钱，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笑脸来见我最后一面。 我仿佛可以看见那片枫树海，看见你还在树下守着爱。我要飞过万水千山回到你身边，哪怕只能再说声再见。 眼泪在地上双眼结切和结束的血凝结，那片黄色枫叶飘过人间来到了我的身边， 好想再好好看你一眼，再和孟婆堂前。 如果曾让你伤心，对不起；如果曾让你担心，对不起；如果曾经无心伤害过你，对不起；如果是我的任性，让我从你身边越走越远，对不起。 常想起你和我那段爱情，我总掉入深深的沉默。 有个苦逼自己面对伤

首秦朗唱的一点都不晴朗，反而像有雾一样。可这便是爱的代价，人在感情的驱使下会产生很多错觉，会把晴朗当成是阴郁，会把倾盆大雨当成是幸福的眼泪，这一切都有点癫狂。可是没办法，我们的生活总是在癫狂和平静当中交错着。而此刻，我想让你听一听这爱的代价。 说着让人伤心的话，你还是温柔后，我忽然感觉一切都是如此的荒谬。 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， 真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一个 抓住你 的视线。 直到你很快有了新连接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越开始想挑战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想你， 秋天别来，因为他告诉我，我又长了一岁。那片落叶又告诉我，你的感情已经枯萎。而恼人的秋风又在讲，为什么你还不走？好，我这就走。秋天别来。可明夜我还会来，我身在秋天，所以你躲不了的。晚安，再见。 那就是你。再下一个秋天来临，与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只想挑战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也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